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2021年11月29号星期一啊，十一月也即将进入尾声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北京将有雨雪报到，最高气温呢在7度上下，体感阴冷，大家呢要注意穿好羽绒服，谨防感冒。夜间雨雪停止，但是道路湿滑，能见度差，开车出行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今天体感阴冷，中午的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吃点热乎的哈，吃点熬菜、炖菜、汤汤水水之类的哈，让自己暖暖身。今天科创中国科创资讯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啊最新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首个量子科技博士点落户中国科大，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商业化试点在北京开启，我国新添3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布局全球换电站，未来宣布与壳牌合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另外今天周一，科创中国呢在听听 FM 当中呢开通了我们节目的聊天室，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啊互动一个话题，因为在稍后上半段的访谈内容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哈，现在做这种家具智能家具行业啊，他们科创的一些创新点，包括可以回收利用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结合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儿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要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能接受什么样的二手物品。我们说现在这种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哈，包括之前我们互动的话题也有说你有什么样的绿色消费方式或者是一些行为，那么其实可以接受或者是适当的使用一些二手物品，也是一种绿色的啊循环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科创中国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一起跟我们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能接受什么样的二手物品啊，是不是也有一些用过的物品二手物品哈，我们经过简单的清理啊之后，清洗之后会放到一些二手平台上进行交易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那接下来呢，就带大家关注今天的科创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教育部正式公布2020年度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全国呢共新增54个学位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位列其中，这也是我国首个量子科学与技术方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也标志着该校在量子科技领域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迈入系统布局成熟发展的新阶段。据了解，该博士授权点的获批对促进量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提升量子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中国科大呢也会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布局和推进一流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培养量子科技领军人才与产业急需的一些高层次人才，持续攻克量子科技领域的瓶颈技术，抢占量子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努力为国家在新一轮的科技竞争中走在世界前列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说量子信息学科它的这种经典啊，也是对经典信息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那么一个新学科在人才培养和建设方面，那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也希望科大能为这方面的人才提供更多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继续关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近日公布了北京正式开放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首批获许开展这个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这也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商业化试点探索的新阶段，对于变革未来的出行方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同时，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管理实施细则也同步出台，现阶段将在北京经开区60平方公里范围投入不超过100辆自动驾驶车辆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前提下，那企业可以采取市场化定价机制，在向乘客明确收费原则、支付方式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开启体验收费服务。据介绍，下一步北京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将以安全可控为第一原则，在与传统出行服务体系互补、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适时地逐步扩大商业化试点路段或区域范围，阶段性统筹推进商业化规模化运营，那么支持企业从无人化道路测试逐步过渡到无人商业化的试点，持续为公众带来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升级新体验。我们说这种无人驾驶哈，正在一步步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关注完这个无人驾驶，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汽车品牌蔚来啊，近日宣布要与壳牌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那么双方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电动汽车能源领域的合作。根据协议，蔚来和壳牌将共同推进充换电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在换电站方面，在中国双方呢到2025年共建100座换电站，而在欧洲，双方计划呢从2022年开始进行换电站的建设运营试点工作。充电设施方面，壳牌欧洲充电网络将向蔚来用户开放，同时双方呢正就电池资产公司合作、车队管理、会员体系、家庭充电桩服务、家电设备先进技术开发以及在中国进行充电设施建设合作等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们说合作共赢呢，是不同企业、不同行业来实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之一啊，也期待未来和壳牌的合作能给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资源、能源利用领域带来更多的一些新鲜的这种科技力量啊，包括服务体验感。我们说其实现在很多传统行业呢都在提质升级，都在进行转型啊，包括一会儿我们访谈当中说到的关注这种建筑行业的一些这个企业啊，也在做转型，在做家具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从源头资源的这种可再生可利用啊，这样的一种把我们曾经以为的没有用的资源拿来再回收进行加工，那么其实也是一种二手物品的这种重新给它焕发生机和活力。所以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您在生活中能接受什么样的二手物品呢？我相信肯定有不少听众朋友哈，在生活 当中自己践行过，比如说把一些不用的东西啊可以转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生活当中也会去选择购买一些二手物品。其实这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包括我本人呢也在朋友的这个案例下哈，也会去选一些这种二手物品。比如说可能家里小朋友的这个鞋子啊，这个长得特别快，脚丫子长得特别快，可能穿不了多久，那我们一方面有一些同事啊亲戚朋友啊会给一些用过的这个家里宝贝用过的物品，我们说孩子穿板加衣嘛，这也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和寓意。那么同时我也会主动的在一些二手平台上去选择，看看有没有正好哎看着还不错的啊，成色也比较新的，也适合这个年龄段小朋友可以穿的鞋子。其实这也是我日常践行这个可以去选择或者是使用一些二手物品的一个经验。也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能不能接受哈这种二手物品，你看大家的观点还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节目的老听友哈燕林就说，知根知底好朋友的东西可以接受。的确像我们身边有很多家里比如说不用的一些书籍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刚才说到的宝宝用的玩具呀等等，其实朋友之间是可以相互交换，或者是我们说有小朋友有这种跳蚤市场哈，也可以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拿出来给有需要的人。这个可能有一些知根知底的啊好朋友的东西，大家会有意识的去选择。那么这个四牌楼说，品相好的玩具图书，图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可以多次使用的二手物品啊，可以把里面的这个内容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去阅读，这本身就是一个图书以前借阅功能哈，这个书非借不能读也嘛，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有包括燕林还补充说，没有卖过新的啊或者是二手的东西，都是身边人谁需要谁拿走您比较大方哈，都是送给朋友的是吧。那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就说不能接受啊，觉得这个别人用过的怕不干净等等，哎，这也是一部分的观点。其实现在很多二手物品哈，我们说不管是这种消毒工作或者是本身的这个清洗的工作哈，可能卖方他会自己清洗一下，那我们买回来之后自己可能会有意识的做一个清洗和消毒。包括我们在访谈内容当中一会儿会说到，还有一些企业是做回收再利用，其实就经过一个更完整的更专业的消毒和杀菌的工作，或者说重新塑形的一个工作，这也是把二手物品更好的进行利用的一种方式。我们听友任海生说，这个家经是每天都有的必修课好，问好点赞啊，分享一下您的能不能接受什么样的二手物品，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还有一条科创资讯呢，再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哈，这说到的是我国最近新添了三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最近江苏里运河高邮灌区、江西辽河灌区、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了2021年度，也就是第八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到了26处，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也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今年与我国三处遗产同时列入第八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还有来自印度、伊拉克、日本、摩洛哥、韩国、斯里兰卡的16个项目。那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了121处，分布于18个国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从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也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新的启示。好的，那今天的科创资讯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啊！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还有包括北京日报等平台，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那如果您对于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生活当中能不能接受二手物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想法，或者有什么样的经验分享，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什么样的观点啊，我们都可以讨论起来。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6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1.6京津冀之声科 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访谈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和新材料的创新研发有关，或者具体点说哈，聚焦在塑料这样一个在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非常常见哈，好像那么不起眼的一种材料，我们在做研发创新。那为什么要做这种创新呢？其实也是因为塑料的这种使用范围非常的广。那大家也认识到了，如果不做很好的处理，不做可回收可循环的这种利用，那它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呢是很大的。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话题的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映澈科技创始人兼总裁冯杰。再次欢迎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大家好，张燕好。 之前节目当中呢，冯总给我们介绍了啊，映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哈，也说到了为什么把这个企业的创新和创业的方向定在了做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创新工作，而且也提到了双碳目标。其实这个目标不仅是考验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制定哈，还有包括执行能力，也考验着方方面面的这个能力，包括企业的创新能力、转型升级能力，以及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意识哈和日常行为的改变的能力啊。映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哈。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您觉得映澈是一家什么样性质的公司啊？那我们在人才储备和吸引人才方面，我们这些年又是怎么做的？ 映澈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rLife， 它是其实是一个环保家居领域为数不多的集原材料研发、创新原材料研发，还有创新设计、循环回收及批量化生产为一体的全链条的供应商及零售企业。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映澈的一个理念。就刚才回到张燕说的人才的方面，其实映澈对于人才需求方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要你热爱环保、热爱生活、喜欢挑战、努力创新，其实我们映澈都是非常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也不会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的人才，只要您热爱，我们映澈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打开。 你看这个映澈的整个全产业链条，我再给大家重点说一说。比如说我们有原材料的研发，还有包括这个创新原材料的研发，然后有我们的设计团队啊，有循环回收和批量化生产的能力。那这几个方面，如果那些年轻的想要就业的人才，大家可以考量一下，如果您热爱环保，或者说是您在这种材料研发呀，或者是设计方面哈，觉得自己有天赋有能力，其实完全都可以加入到映澈当中啊，成为他们的一员，然后继续为环保事业贡献力量。这个是我们吸引人才的一个目标。其实您的这个范围很广哈，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科创中国栏目，给我们像一直在环保事业上的一些企业，我们想递出一张名片。其实环保的道路其实很漫长也很艰难，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就是说携手共进，我们其实是一起需要帮助我们的地球家园减负，其他还在环保事业上的企业能看到我们，我们一起联手来继续来做我们接下来的环保事业。 其实您提到这个环保的道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嘉宾啊，尤其是在环保事业当中做这种创业创新的嘉宾，他们都在说，其实环保这个概念，你要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并不被重视哈，大家认为那个时候都更多的注重这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环保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事情。但是这么10几20年过去了，环保的这个重要性真的越来越高，然后国家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整个市场社会的需求也好，还有包括企业的这种发力点也好，都把环保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在这儿也想多问两句，就是冯总，虽然我们映澈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但我相信您对于环保的这种关注啊和感受其实应该是很深的。就是您觉得做环保，包括这么2-3年的在映澈的这个打造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难点是什么？那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对于环保这个事业呢，确实是很艰难，也是很困难。 就是其实我们碰到的问题也很多，就是对于顾客的认知来说的话，再生材料其实好多人会认为它是垃圾， 嗯， 就是好多的像洋垃圾呀、啊、之后提炼而成的垃圾，所以又有好多顾客他会很片面的认知的情况下，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是别人用剩下来的东西到我这儿的话却变成一个产品， 嗯， 所以他们的接受度是没有办法很好。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顾客来去讲，其实再生材料的话，它其实是经过很严苛的就是生产流程去提炼的，就是它不光是单单是一个垃圾的一个问题，其实也看到国家现在对于政策方面的一个就是导入，我们其实已经禁止了就是进口所谓的洋垃圾的这个概念，其实中国也是在净化我们整个的原材料的市场，所以也是给到我们企业一个很好的就是往前走的路，虽然说路很艰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共同的努力的话是可以把这个环保的事业走下去的，而且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材料其实它的衍生出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去更好的去节约我们的资源能源的过度的开采， 嗯， 它是一个替代的一个关系，所以我相信其实前景还是非常的好的，虽然说困难，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的话是可以有很光明的未来的，就跟我们映澈可以像日太阳一样去照射您的前方的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走下去的。 是您提到的这种困难可能最初就是源自于消费者对它的一些误解啊，还有包括可能大家的这种接受程度，但是我相信可能一两年或者说其实最近几年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比如说一些二手交易平台的这种火热，很多人愿意接受一些二手物品，这些二手物品还不仅仅说是像映澈还经过回收然后重新的加工生产这些专业的环节，有的二手物品真的就是别人刚刚用过的啊，然后觉得没有办法再用，我们希望把它循环起来，那有的人就会接受这样的一种二手物品，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让物尽其用啊，让我们能够减少生活中浪费的一个很好的一种形式，有些物品它其实很新，你拿回来做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是完全可以再用的，更何况映澈做的是更全产业链的一种重新的塑造，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打消大家的这种，或者说是我们给大家更多的做一些介绍，比如说我们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环节，比如说这个物品拿回来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比如说把它化整为零啊，然后经历一些比如说这个再次塑造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些专业的流程，这块我不知道冯总方不方便再帮我们说一说 啊。这个没有问题，其实为什么就是映澈会在原材料上去发力的原因呢，就是目前其实不光是国家，对于全球来说的话，其实塑料回收它只分为两大类，所谓的物理回收跟化学回收。物理回收呢，大家就有可能很简单的，我回收回来以后去分拣去清理去净化去化整为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化学回收它是需要注入很多的一些化学的就是说研发的技能，就是包括它的就是试剂啊这些方面的一些添加，所以目前这是在全球上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会从原材料去生产，我们想要保证我们所有的材料它的净化度是没有被其他的就是比方说有可能像会掺解到我们的洗漱用品的塑料瓶呀之后回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原材料的就是说它的纯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您的材料我们只是简单的物理回收回来以后，经过我们的就是说严苛的这种生产流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产品，它所以没有不需要去经过所谓的一些化学回收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因为它不需要去清洁，因为本身是我们自己的原材料，这是我们想去就是说做的一部分的东西。 这个是映澈目前可以实现的，而且之前你也提到了针对家具这个领域，那未来如果这个模式觉得是可行的啊，然后效果很好，会进一步的去拓展，让您就是前瞻一下哈，就是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这一两年或者这近几年吧重点的发力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几年的发力点我们还是比较侧重于像家居市场，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所谓的化学回收，这是我们其实跟国家来说，跟全球来说，我们一直想攻克的难题。 嗯， 我们也是希望想把我们现在就是身边所有的，像刚才说的洗漱用品呀，包括一些就是说一次性的一些餐具呀，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回收的这样方式，把它能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就是精度的标准，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再生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映澈在接下来需要去做的一个技术研发的一个主要的重头戏。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方式把我们整个就是化学回收的这个领域所打开，这也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映澈在这方面去发力的一部分。主要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前景的话，其实我们前期还是会侧重在我们整个的家具的领域，因为目前呢中国的话之后传统家具的制造产业的这个细分呢，其实木质家具还是比较多的， 是 大家就听到木质家具的话，其实它的占比已经占到很高的一个比例。它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对于这种情怀呀、实木啊东西，它是环保啊或怎么样。但是虽然说我们拿到的纯实木的原材料它是环保的，但是它本身对于生态来说，它是一种其实是破坏的。 嗯， 就打比方，我们种一棵树的话，需要花20年、30年。被我们砍掉以后，我们只会变成我们家里的一把椅子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所以的话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把我们塑料制品的这种的品类的话把它放大化。因为目前现在中国所占的这个塑料家具的比的话，其实跟发达国家来比的话，它只占到1/3的份额。 嗯， 随着我们再生资源呀、塑料回收产业的话持续走高，我们是相信我们可以是在这个家居领域的话，把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理念贯冲下去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去发展的一个前景。这是我们主要对未来市场的一个分析，包括有可能这条路我们会走很长，未来10年、20年我们都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市场的前景是有的，包括现在就是好多的消费者的话，这种对于环保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加强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嗯，就是一方面我们在研究我们主攻的方向，就是中国的这种家具市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同时我们所做的事情又是塑料回收、可再生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是两个方向并行啊，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两个不同的这个产业的市场需求大致是什么样，把它们结合起来，找到其中的这个可以开拓的一个方向，这成为了映澈未来5年、10年，甚至您说可能20年都要去发力。 对的，对的。 所以您很看好这个前景是吧？ 对的，因为就是刚才也是张燕也说到，虽然说公司成立于2019年，其实我们从业了这十几年当中，包括其实映澈在前身的话，在2013年就成立了一家公司，但是当时是因为各方面的技术呀，包括就是我们整个的就是我们互联网的一个平台的话构建的话，其实也需要时间。所以在它前身它是有一家公司的，所以我们这么长时间呢去运筹帷幄的去打造这家公司，包括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是从一至终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会继续坚持的走下去的。 嗯，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慢慢来，只要认为 对 我们选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就在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不急功近利的往前走，那这样的按部就班去实现企业想要实现的目标。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祝愿映澈还有包括冯总能够在自己的创业创新道路上越走越稳，也真正为我们中国的可循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家居市场贡献你们的力量。谢谢冯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 谢谢张燕，大家再见。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上周五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关注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数字孪生，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综合技术或者说是一种状态，它其实呢在目前的工业化生产当中呢已经开始得到了一些小范围的应用。那同时呢，对于它在这种智能制造以及工业 4.0 时代的可以开发的潜力呢是非常的大。那究竟什么是数字孪生呢？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就是依托新一代的数字技术能够实现在物理世界当中对标虚拟世界当中的一个数字模型。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物理世界当中的这个实物，尤其是对于它的前世今生以及它可能存在的问题怎么去优化它，通过它的这个数字孪生的双胞胎，我们可以更好更简洁更方便更高效地去实现关注这个物理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如果更准确一点来说呢，它并不是一项技术，它更多的像一个综合性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一个系统，一种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数字孪生的理解。今天节目呢，我们接着邀请两位嘉宾，结合数字孪生在实际工业生产当中的应用以及未来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可能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张赫啊，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张晨元。那两位呢其实都是研究数字孪生，尤其是面向这种智能制造啊、工业互联网啊等等这些领域的。再次欢迎两位张老师。张赫博士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张赫。 那晨元老师。 大家好，我是张晨元。 在之前节目当中，张晨元博士呢以这个汽车装配啊、汽车装配车间为例，给我们说了说在现实世界当中啊，要想让这个汽车装配车间能够实现一个高效化运行，其实这里面的难点挺多的。比如说像它这种运送的小车啊，怎么样能够这个环环相扣，让它各司其职啊，各自找到各自的这种定位，包括一些机器人的这个运用以及整个工厂的流水化作业等等。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能会让整个环节的生产哈带来这种时间上的损失和效率上的损失。那么这是在现实的物理世界当中，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是不是数字孪生在虚拟世界当中能够得到解决呢？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也来听听张晨元博士给我们接着说一说。 这一系列问题啊，在物理车间中是很难进行有效解决的。但是如果有了数字孪生车间就不一样了。数字孪生车间呢，通过物理车间的一些运行数据，能够实时的驱动这个车间的数字孪生模型运行。首先在宏观的层面上，这个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远程监控的方式将整个车间的运行状况和运行趋势尽收眼底，获取到整个车间的一个装配订单的需求、零部件库存量以及每一个装配单元和物流系统的作业效率等信息数据。 那么以及掌握每一台这个 AGV 小车的运行轨迹和每一台工业机器人的运行轨迹，以这些作为一个依据，对整个车间和全部的设备进行一个精准的调度和控制。 首先能对这些关键的一些元素进行捕捉，对吧？了解他们的这些精准的位置也好，或者它的这个信息也好，我们先捕捉到了。 对，那么其次呢，在微观的层面上，结合我们前面说的小车的一些物理模型、数据模型、机理模型等等，甚至能够预测哪一台小车近期可能出现故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提前的保养或者维修，这样就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把汽车装备车间运行过程中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转变为可控因素，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车间的运行效率，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间的运维成本。 哎，我在这儿要提问了，你看比如说还没有发现出现的问题，我们是在咱们中国中医上讲叫治未病，对吧？还没有出现的事儿，我们先去防范。但比如说在医学领域，它可能需要检查，你说做个 CT 呀、什么 X 光片啊，然后哎发现可能有什么问题。那对于这种像AGV 这种小车，我们怎么样能够发现它还没出现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个运行过程中会收集和积累大量的历史数据，那么我们会统计或者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去分析这个历史数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 AGV 小车出现故障和它出现了某一段数据的特征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哦， 那么当这个数据特征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概率，就是认为这个小车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故障。 嗯，我们就防患于未然，对它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或者是给它去提前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是跟我们的数据，大量的数据做支撑是有关系的。好，我刚才打断了张晨元老师，再往下走呢。嗯， 那么除了上述这个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数字孪生车间其实还具有一个仿真层面。那么在这个数字孪生车间中，物理车间和虚拟车间的时间流动速度是可以不相同的。 不是同时进行的是吧？ 对。物理车间运，比如说物理车间运行了10秒钟，那么虚拟车间既能够同步这10秒钟的变化，也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上百次的优化实验。比如调度优化、工艺优化、任务分配的优化、 AGV 小车的路径优化以及人机协作装备过程的优化等。 听起来他把这个十秒扩大了10倍甚至更多倍。 对，它是可以加速进行一些实验的、实验验证过程的。那么这就使得整个汽车装备车间呢，永远都在变得更加优化和更加智能。 你看这就体现了它的这种先进性和它的这种所谓智能制造啊。整个以这个汽车装配这样的一个车间作为一个例子，那么像我们刚才说到都是一些怎么讲，就是优化的过程。那如果最后一步再往下走的话，它还有哪些更好的这种应用，或者是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些作用在里面？ 对，最后它还有一层，就是数字孪生车间相较于这个普通的这个装配车间啊，它还具有这个知识传承层面上的优势。其实很多汽车装配车间，它那个制造过程中使用到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啊、AGV 的一些运输小车这些装备，就那么几个品牌和型号，比如说比较知名的 ABB、库卡、凡达科等等。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模型数据以及积累下来的知识，这些数据资产都是可以被迁移和复用的。退一步讲，就算这些新型的装备，它只要是基本运行原理是不变的，那么通过重构现有的数字孪生模型，就可以快速的构建出新型的装备的模型。数字孪生车间呢，凭借这四个特点和优势呢，便能够有效的提升车间的运维效率，降低车间的运维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保证车间和设备的运行安全。 你看刚才说到了四个特点和优势，而且我听到这第四个有点像附送你的，因为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积累，你可以实现很容易的复制或者是迁移，甚至说是把这些积累可以让它有更多的创新，对吧？ 对， 在设备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依托之前的这些数据做更多的创新。这么看起来，这个数字孪生车间它的应用场景应该很广吧？因为刚刚只是做汽车装配这个领域，那这样的车间在实际工业生产当中是不是各种类型其实都有？ 对，现在就是车间一般是分为流程型、离散型以及混合型车间。那么数字孪生车间呢，它的确这个应用场景非常的广阔，那么适用于上述这三种类型的车间。目前呢，我们团队已经在这个装配车间、纺织车间以及燃气场站等就是多种类型的车间进行了一个应用验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们为什么把这个车间生产制造的这个车间当成了我们去研究这个技术，让它跟实际前沿能够发生关系的一个阵地？ 就是目前呢，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让这个 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嗯， 那么各种企业制造企业都有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一个需求， 嗯， 而且呢近期因为一个疫情常态化后疫情时代，那么对于这个远程监控和这个远程运维都有一定的需求， 嗯， 那么还有就是满足国家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要求工厂节能减排，那么以上这些需求呢其实都是需要这个数字孪生这个技术来进行一个满足的。 本身市场需求也在这里，就是有大量的生产制造的这个车间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智能化的，以及需要面临降本增效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的。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前沿的需求，有这样的需求和诉求，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领域当中也是结合市场需求来做。 对，它是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需求的拉动，另外一个是技术的推动。 嗯， 那么需求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现在车间的制造过程中它具有一个降本增效，包括安全能耗降低的这样一个需求。 嗯， 那么我需要对车间进行一个数字化转型或者智能化的升级，那么它还同时呢又被现在的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进行一个推动。 嗯， 就是其他的产业现在都在数字化转型， 是， 所以我的制造业如果不数字化转型就落后了。 嗯，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对，是的。 所以这样的需求和技术的进步它其实就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啊，有需求从需求中来，然后我们的技术升级之后还要回到需求中去服务于市场的这些需求。那么刚才我们是以一个例子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说到了数字孪生车间它的特点和优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张赫博士再来帮我们总结或者是归纳一下，就是当前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个看起来非常新啊非常前沿的技术已经开始了哪些领域的应用探索和应用实践。我们刚才说的是车间，对吧？那这只是一个场景，那如果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当中，现在数字孪生已经在哪些领域可以实现我们的成果转化？ 根据我们团队的前期的一些初步调研统计，目前呢已经在制造业、城市建设、汽车、电力、医疗、航空航天、交通铁路等接近45个具体的领域开展的数字孪生的这种试验性的应用探索或实践。 嗯，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具体的一些实践的一些例子。 好， 比如说刚刚提及的这个制造领域也是当前的数字孪生研究比较深入的一个领域。 嗯， 当前呢已经围绕这个生产线的设计与调试、制造装备的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车间生产调度、生产过程节能减排、加工工艺优化等方面都开展了理论的研究与实验性的一个探索。具体的呢，比如说 ABB 公司将数字孪生应用于生产线中，将生产线的调试时间从数天缩短到数小时，生产线的转换时间从数小时 缩短到数分钟，生产线总体的效率提升高达40%。 哎，你看即便是在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领域，其实它还很多细分，比如说单独对于生产线我们可以实现这种数字孪生提升它的效率。 此外呢，其实医疗健康也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当前呢已经围绕这种心脏的一个保健、肺部的保健、手术模拟、远程手术等领域都开展了试验性的探索。 嗯， 就比如说英国牛津大学它联合了这个 GE、 IBM 等20所著名的高校研究所企业共39名学者开展了数字孪生心脏的一个应用探索，探索数字孪生心脏在临床诊断、辅助决策、个性化治疗等方面的一个应用前景。 哦，还能和医学发生关系，我们这个人类的器官也可以进行数字孪生啊！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因为新冠肺炎让大家都认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机器设备 ECMO， 那叫人工肺，它是在人体外的一个辅助的装备，那还是一个物理装备，对吧？物理设备。哎，我们现在数字孪生技术还可以实现，比如说把我们的人类的这种器官做数字模拟，然后去研究它、分析它，然后实现这种治病救人的目的。哈， 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他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这样可以实现这种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嗯，这是医疗领域的成果。 然后在石油开采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可以用数字孪生技术去实现这种全过程的一个监控，开采设备健康管理以及这个安全保障方面都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就比如说是英国石油公司呢，想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去进行这种它的过程的一个优化，可以能够大大减少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时间。 这个是在石油开采的领域，是吧？ 对对对。 嗯， 此外呢，数字孪生城市 其实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因为数字完成城市已经开展了这种围绕这种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燃气供应、管网维护等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比如说新加坡启动了这种虚拟新加坡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计划能够完全依照这种物理世界中的新加坡，创建数字孪生城市的一个信息模型。 嗯， 然后包含了这种海量静态或者是动态的数据，可以用于城市建筑的可视化、城市规划的一个决策、交通的预测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 数字孪生在城市建设当中的应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段玉龙他之前也跟我说，他去雄安新区参观的时候也看到数字孪生技术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打造的城市的基础上，他所体现的一些实际应用啊，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可以应用到的数字孪生技术。我们也听到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领域当中，其实是不是它的应用范围触角还可以伸得更广 啊？是这样的，其实除了提及的一些例子以外，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船舶农业生产、森林防护等领域，也有许多学者正在探索数字孪生它的一些应用价值和前景。 嗯，是，你看啊，我们刚才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都在说数字孪生技术的先进性，那大家会说了，这个技术没有 bug 吗？或者说有没有就是困难或者现在我们急需攻克的一面？可能很多还是在研究领域啊，不一定已经投入到实际应用领域了。那么如果说这项技术可能会存在的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以及下一步它可能发展的方向又是什么，我们也想听听两位老师各自的看法。还是张贺博士先来。 我觉得它其实我们去构建数字孪生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去采集大量的数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嗯， 然后此外呢，我们要去构建它准确的模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对于这个物理对象了解比较清楚，才能构建其准确的模型。 嗯， 但其实我们现在有些东西还在研究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一大困难。 哎，就是你要根据你实际研究的对象啊，你对它的了解程度大概是什么样，这个现在本身就是差异性很大的。 然后此外就是包括它的这些安全性也是未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构建它的模型会涵盖这个模型这个物理对象的所有的主要的特征，然后它的一些信息，甚至这涉及到了一些企业的一些核心技术，这些都是未来可能会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哎，就是这项技术可能我们现在对它了解了，但是真正要想让它遍地开花能够去应用，需要迈的坎儿还挺多的啊。 是这样的。 哎，可以这样理解。那张晨元老师您觉得呢，数字孪生技术它目前可能我们需要攻克或者是可能还存在一些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其实还有比如说就是虚实交互的过程中，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时间延时的。那么一旦这个采集的这个数据量，就是感知的数据量大了之后，它这个网络传输的带宽能否承受它这个大量的数据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要推这个数字基建，也是为我们数字孪生的一个普及应用做好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也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真正托起这个数字孪生技术能够应用保障它的实际效果哈，这么一个前提。而且之前我们说到孪生，说到比如说一模一样也好，或者说是几乎相同也好，那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或者是几乎相同，我在理解它中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就是小的这种差别或者是一些变异性，因为我们很难讲究说任何事情都是百分之百，对不对？那我在想我们说现在做创新也是鼓励说要能够接受容错这样一个事情，我在想数字孪生会不会也有一些小小的错误会出现，这个我们在实际研究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这种问题，那如果出现了小小的错误之后怎么样去纠正？ 其实您说的小的错误其实是我觉得在数字孪生中体现的是在于它的这种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中存在了差异。但其实数字孪生的重要特点就是在交互的过程中去找到这样的差异，去同步它俩，从而实现了它们的映射，去减少这样的差异。 这反而是它擅长的是吧？ 对，它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之间这样一个迭代的过程，去第一呢是虚拟空间呢能够去真实的去映射物理空间的它的一些状态的一些变化。第二呢可以基于它这个它获取的这类信息去做它的无论是预测或者在优化方面，然后形成相应的一些决策信息再反馈给物理世界去做了。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一个交互迭代的一个 不断演进的过程， 就是他自己会发现问题，然后自己进行去这个对标，然后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啊，实现这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尽量的同步和交互啊 啊，是这样的， 有自我纠错能力哈、啊，听起来好。那如果下一代数字孪生技术再继续发展，或者是继续拓展的这个应用场景，又大致会是什么样？嗯， 其实我们这边就是幻想啊，未来我们可能就每一个物理对象都会具备一个相应的它的一个数字孪生模型。 嗯， 就是以人为例，未来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会构建一个数字孪生人，从胎儿之日起就能够陪伴着我们，它记录着我们成长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首先呢可以用来预测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就是基于人体的各方面检测的数据，一方面呢能够去了解我们当前的身体健康的情况，另一方面呢可以分析预测在未来人体哪个器官或者系统可能会出现什么疾病，进行这种早期的预警，从而可以采取有效的一种防范措施。 哎呀，我在这儿特别有话说哈，因为我前两天带家里的小朋友去检查视力，在学校检查的过程当中，老师说他这个视力属于中度近视，然后我又带他去专门的眼科医院进行检查，当时医生就说现在孩子从3岁起就应该建立一个视觉档案，就是你从3岁的时候就要带他去检查一下他的眼轴是什么情况，眼底是什么情况，视力是什么情况，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比如1年2年定期要检查，如果出现问题可能每半年就要检查一次，跟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档案数据都收集好，现在的数据还是一张又一张的纸，所以可能医生那里可能是电子版，但是我们拿到手里都是一张一张的纸，我就在想，哎呀，这些纸我要拿一个信封好好的把它装起来，那等我们家小朋友每半年查一次，我要每次都要把这个数据去充实和丰富，然后做一个比照，看看孩子的眼轴是不是还在正常的发展过程当中。所以刚才张厚老师在说到，如果未来真的有一个这种数字孪生的一个模型在这儿，就省去了我们很多的麻烦，这些数据就在那里，你可以定期把这个数据都收集到，然后去了解和预测哦，他的眼轴是不是发展的正常，他的视力是不是发展的正常，我觉得这个实际应用场景当中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嗯， 第二呢其实就是在这种辅助医生开展手术方面，比如在医生开展手术之前，可以基于这个具体的患者去构建他的数字孪生模型。 嗯， 医生可以开展模拟的手术，预演正式手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提高手术的成功率，此外可以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差异性去制定更加合理更加具备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或手术途径。 哎，就是以人为本更个性化的这种服务和手术医疗啊，这样的一种方式。 第三方面呢就是在药物研制方面，就是其实我们在构建人体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去了解人体的各种机理特征，从而呢去帮助我们去做药物的开发，从而去加速这种治疗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疾病。以上就是在人方面数字孪生可能发挥的一些作用。此外呢，其实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未来可能我们会形成一个数字孪生地球。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整个地球的数字孪生模型，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及时监测这种地理活动信息，对可能发生的这种地震呢等自然灾害进行一些及时的预测，去避免我们这个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此外呢，其实现在气候问题也一直成为全球的关注重点，我们可以通过监测全球的气象信息，可以对长时间的这种气象进行预测，从而提高人类应对极端气候的一种能力。 听起来万物皆可孪生是这样的一个，主要你得对这个孪生对象得有充分的认知啊，了解它。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家园，我们得足够了解它，才有可能实现给它真正孪生出一个这样的模型。 此外呢，就是还可以通过监测这种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臭氧层的变化、植物的变化，去预测地球未来平均温度的变化，然后海平面上升的情况，然后以及对人类和动物的影响，就是以便我们更好的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不光是对我们人个人而言，然后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对于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这种生产目标和任务，其实都可以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然后得以去助力，或者是让它能够把效率提高。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想问问两位哈，就是你们为什么研究了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个技术，把你作为你们博士的这个研究方向，以及包括面向智能制造这样一个领域，能不能也讲讲你们个人的故事？你们是不是认为自己所研究的领域现在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其实呢，我硕士的时候就在研究这个领域，所以说博士的话基本上是 继承这个硕士的研究方向继续研究。那么数字孪生呢，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我也非常看好它的前景。 嗯， 那么现在国家就是非常重视实体经济跟数字经济，那么数字孪生正好是将物理世界跟虚拟世界进行一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是能够推动这个数字经济跟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技术。 嗯， 所以我非常看好它。 对，我们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要实现这种转型升级。那依托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条件，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数字它的这种价值和它的作用，其实刚才陈元博士也说了，你硕士研究的就是这个领域，那目前呢博士也研究这个领域，认为它其实前景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是你的看法，那张贺老师呢？嗯， 首先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数字孪生呢是实现智能制造的一个重要手段或者重要途径之一。 嗯， 而智能制造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全球的发展趋势。个人来讲，我也想就是为这个方向的努力去做出一个自己的一个贡献，促进这个我国在智能制造或者是数字孪生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能够在国际上能够就是达到一个前沿的一个水平。 我们很多时候也想实现这种自主化，对吧？要把这个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这方面是需要科研人员的努力，然后是需要你们的这种研究和贡献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了解了数字孪生到底是什么，以及跟我们国家智能制造这个目标怎么样去发生关系。我们也特别期待不管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企业或者说是我们的每一个生产者，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一些先进技术它的这种前沿研究和应用上面，然后让更多好的技术能够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产制造和我们的生活，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最后也非常感谢张贺博士和张晨元博士呢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背后的知识，还有包括产业的前景等等。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 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儿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儿，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两个儿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